建议成员国缩小会议规模，并且取消几十场相关活动，又强烈建议各国在首都的代表避免为了会议而前往纽约。聯合國發言人說，有關建議是由於疫情迅速發展，聯合國有需要平衡關鍵工作和公共衛生問題。古特雷斯是在參考高級緊急政策小組的意見，並同核下醫療服務機構和世衛磋商之後提出有關建議。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致力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婦女權能，一般有超過7000人出席。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今晚大致多雲，沿岸有薄霧，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啦，喺龙翔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慢线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龙尾去到天马苑。咁另外咧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水务急修，咁而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一段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九龙城一带咧包括系甲丙达道同埋牙前围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噶。咁而喺港岛咧坚岛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嘅4点，坚岛近住雅苑外面嘅一段咧系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继续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桑亚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近康湖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孙伟说：隔咗3年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系冇变嘅，因为一讲起嗰啲动漫 figure 咧，就大家都癫咗，所以系好开心噶。 想知道孙伟说同3年前有咩唔同，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咦，有隻牛仔喎、啊。唔知佢喺度讲緊啲咩呢？ 悉尼大学有个博士研究生呢，研究牛嘅叫声。跟住佢就话啦，佢哋傾嘅话题呢通常都系呢一啲快乐嘅事情嚟嘅、例如啲食物好唔好食啊。如果呢佢哋呢讲天气嘅话呢，个声音呢就会相对比较低沉嘅，就佢叫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4至6。 迪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哦、 你知唔知我想讲咩？ 一定知啦。 你估下。哦哦哦！ 你好眼瞓系嘛？ 唔系啊，我爱阿乐啊。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猴仔公公、甜甜婆婆，我翻嚟啦！ 好喺度， 要早乖孙啊！门口有一块1:99嘅稀释漂白水嘅湿布啊！你入屋前你要先踩一踩嚟消毒个鞋底。 系啊，然后你可以用门口嗰支消毒火酒喷一喷佢个鞋面嗰度。 再装你对鞋咧，放喺一个通风嘅位置。 冇问题，嗱，满意啦。不过咧，唔该你哋两位咧，让一让开啊 吓。话我哋左正啊？ 唔系啊，我翻咗成日工，套衫好污糟噶嘛，所以咧你哋要让开俾我去换衫，咁样先至可以预防将病菌带翻嚟屋企噶嘛。 哎呦，讲得啱喎、 啊！阿瑶走乖孙，咁你快啲去，快啲去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带带嚟。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晏昼时间2:11啊，播一部天气啊，唔该。 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71%，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3，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4，强度属于中嘅。 系， 今日我就系打电话嚟啦，又系。 好啦，咁啊，今日咧有个题目嘅， 系 咁啊，话说咧，如果可以翻到嚟做电台开麦咧，系一件好值得感恩嘅事情嚟嘅。 讲到咁大嘅，你系咪有咩隐喻啊？ 因为你谂下，首先个疫情嘅问题啦，令到啲听即系有啲主持咧，佢冇得即系叫做翻到嚟电台对住副 panel 做节目咧， 系啊， 即系好唔惯噶嘛。 啊， 嗱呢个其一啦，咁令到你觉得即系开麦系一件好感恩嘅事情嚟噶。 嗯， 而另外一样嘢令到你觉得开麦可以准时开麦系一件好感恩嘅事情咧，就系、是、当你瞓迟咗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哇，我翻到嚟啊，2:00之前翻到嚟啊，系一件好开心、好值得兴奋鼓励嘅事情。 你系讲自己啊嘛？ 哦，系啊，系我啊。 我见你讲到好似好抽离咁样， 即自己先觉得感恩啊嘛，系咪先？咁话说咩事呢？咁小弟咧，其实不嬲都夜瞓噶啦，咁平时都系4:00-5:00啦，即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早过晨光第一线瞓嘅， 早过晨光第一线瞓 嘅， 即系点样理解呢？ 即系听住龙哥最尾嗰半个钟瞓觉啊！ 哦， 系啦，即系6:00之前会瞓到嘅， 系。 但系过去嗰2-3个星期咧，由于有啲嘢做啦，咁结果令到自己嘅生理时钟咧，再压后多2个钟。 哇！你本身已经好晏噶咯，其实老实讲，你长期，但系冇办法，因为你2:00开完麦啊，你翻到去咩搞得嚟都4-5:00都走唔甩啦。但系你再压系天光噶咯。 系啊，之前咧其实都即系放工2:00翻到屋企3:00几咧，其实都可以叫做5:00-6:00瞓到嘅。但系早排真系有啲嘢做啦，咁啊结果有好多时咧都搞到7:00几8:00先瞓啦，就听住阿芭比瞓啊，有时系啊， 因 为我有听啊麦斯芭比啊嘛， 系啊， 仲有阿神光 hashtag 啊嘛，我而家好熟我而家神光呢样嘢，因为我成日听而家。瞓唔著就聽噶啦， 咩頭半個鐘唔係播歌啫咩？ 係啊，但頭半個鐘通常都嘗試熄機令自己瞓覺嘅， 係 因為 太好聽我嘅，咁結果咧就熄一熄啦，跟住之後熄到大概七點零鐘，唔得真係瞓唔到，要開翻，唯有開翻收音機，跟住所以就知道神光嘅一啲環節咯，係啊，今朝 spot 到你啊嗰啲咯， 今朝 spot 到你。 系 阿 O 噶嘛？ 阿 O 系啊，阿 O 同埋阿小白咯。 系、 啊， 咦？咁你今朝早应该听住阿摄哥嘅知识 点 同埋阿 Lu 啊？我今朝听住阿摄瞓噶。咁结果咧就一点二十三分起身嘅。其实平时咧我校闹钟咧就十二点四十分起身。 系 咁啊，大概一个钟头嘅即系准备时间，即系翻嚟埋连埋车程啦。咁翻嚟到乐富呢度咧就一点半左右。咁早半個鐘翻到嚟，咁都 OK 啊。 OK 啊，但你 一點廿三分 起身喎、啊，大哥。 一點廿三分起身。好啦，我問下你啦。假設係你第一件事會做啲咩？瞓醒第一件事 會 send message 俾，譬如如果係同你做節目星期六，我會 send message 俾你，話俾你聽，我啱啱先醒。 呢個其一。但呢個我通常都係第二步做嘅。 系， 因为我哋好有互信嘅，我相信你应该唔会迟到，或者你相信我唔会迟到，或者我哋相信起码我哋其中一个人唔会迟到。 系啊， 咁所以咧，通常我呢啲情况第一样嘢做啲咩咧？ 系咩啊 ？call 的士台。 哦，即系你预佢嚟嗰个时间，嗰、那个我当五至十分钟到啦。 系啦， 你嗰段时间就可以做晒刷牙、洗面、换衫、执嘢， 系 搞掂就可以上车 了。冇错啦。咁结果呢我今日呢就喺1:35呢就上咗车。就喺1:53呢就返到嚟电台啦。 哇仲有七分钟去个厕所添啊。 係啦。 有冇好驚呢其实你 有啊。驚啊。我一上车就即刻 message 你囉。 係啊。 係啊。咁 OK 嘅。 今日路面畅通囉好 今日路面畅通。係啊即刻睇囉。上到车第二样嘢做啲咩啊。就是看哪条线是没有红点咯。即究竟行红隧快一点还是行东隧快一点呢、 哦、 就是这样咯。 平时我上的士是看那个咪标跳的。但你这个情况是看着时间那个时钟跳的。 所以好彩没有任何事。 是啊大家可以听到你把声大家应该要感恩今天阿一把声出现的。 亦都好彩这些东西一早做好晒尋日已经做好晒。所以回到来不需要太多的东西要搞啊。感恩可以嚟到香港电台呢度工作， 系 我一个最大嘅目标嚟嘅，非常之开心，多谢各位，转头可以有故事乱讲大赛啊！来我电拍天夜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 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我都死叫我难以共荣幸的情男女一同危险到世界高中。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爱也许是地上最穷，明日天涯和你坚持逃跑，化一生青春。 来到第一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一下先。一号第一线小朋友，二号来自日本姓神叫光波的神光波同学。哇，加埋就是神光波第一线，这个节目真是擦鞋擦到尽头啊！今日比赛的故事是一只跑到超音速咁快的蓝色老鼠，为了救翻佢啲动物朋友而要打败坏蛋头博士。究竟他们会怎么演绎呢？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各位评判，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第一线小朋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互联网都还未那么兴盛，而你上网都还是要用电话线嘟嘟嘟嘟嘟，然后黏黏黏黏的年代来的。有一只蓝色的老鼠，它什么都要快，就连上网都要快人一步，于是它就想着发明一种上网的方法可以快一点了。点知有一个蛋头博士为了阻止他快过自己，竟然跟蓝色老鼠的动物朋友说， 我劝你们不要装宽频了，56K 已经足够，就算是下载几 Map 的东西，其实都是几分钟的事。 这个说话一出，很多的动物朋友都支持蛋头博士，还笑蓝色老鼠懒是快。蓝色老鼠听到这些说话之后觉得好不舒服啊，所以它不断跑不断跑，它跑得越快就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慢。有一天它终于成功了，它不用再听到人家的取笑，因为它已经跑得快过声音，变了超声音鼠啊。而超声音鼠仍然好努力地搵钱做佢嘅发明，所以佢跑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喺度执啲金圈，嘟铃嘟铃嘟铃。储完钱做到研究之后，佢终于成功研发到可以用宽频上网，可以玩而家最兴嘅食鸡，啾啾啾，嘣嘣啾。但系佢啲动物朋友同埋蛋头博士都仲系用紧 56K， 玩唔到食鸡啊！成个 server 得佢一个，佢终于明白到自己一个人行得太前，行得太快系冇用噶。喺故事嘅最后，超声音鼠决定喺地铁站嗰度放二拉架，等多啲人可以接触到宽频呢样嘢。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用宽频上网都是要靠这一班走得比我们前的人。这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做人行得太前不代表有错，只是要留意清楚，如果在马路口太前的话就容易有意外，所以大家等过马路的时候千祈不要行太前啊。多谢各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们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的神光波。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面有一只蓝色的生物，它被称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尖尖老鼠，快到超音速那么快。它曾经跟很多动物比赛过，例如大家都听过的龟兔赛跑呢，其实它都有份跑的，只是因为它跑得太快呢，很快就跑完，所以没人知道它参加过。后来呢，它也都参加了十二生肖的跑步比赛，怎知这只蓝色尖尖老鼠啾一声就去到终点拿了第一路，赢了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所以它是十二生肖里面排第一的。这只蓝色尖尖老鼠这么犀利呢，吸引到肥嘟嘟的坏蛋头博士的注意，坏蛋头博士就很想捉它去来做实验，真的好邪恶啊。不过蓝色尖尖老鼠跑得这么快，梗系冇咁容易俾人捉到啦，所以坏蛋头博士咧就谂到一个计划啦。佢一路奸笑，一路就喺度谂， 等我捉晒佢嗰啲动物朋友啊，混喺个实验室里边，就可以吸引到佢嚟啦。 当然唔系咁简单啦，坏蛋头博士仲揾咗好多只老鼠都好惊嘅黑猩。即是猫咪埋伏了在实验室里面，只要蓝色尖尖老鼠一来到，这班猫咪就会冲出来捉住它了。当蓝色尖尖老鼠知道自己的动物朋友被人捉在实验室，它就立刻用超音速冲了过去了。唉，今次怎么算呢？这个是博士的诡计来的。当蓝色尖尖老鼠去到实验室呢，猫咪就即刻扑晒出嚟啦！ 哎呀， 咦？这个哎呀叫嘅唔系蓝色尖尖老鼠，原来系坏蛋头博士嗌啊！因为佢见到蓝色尖尖老鼠，啾一声就收拾晒佢嗰啲猫咪啦。博士就问啦： 点解你唔惊猫咪嘅？明明你系老鼠嚟噶嘛！ 蓝色尖尖老鼠就话啦：你望真啲啦，我系刺猬嚟噶。坏蛋头博士再望真啲，发现真系佢俾人呃咗啦。于是佢好嬲咁样话： 你呃我，你真系一只超级阴湿嘅老鼠啊！ 博士都未讲完啊，呢只蓝色尖尖老鼠啊，唔系呢只蓝色吉吉刺猬就救走晒佢啲动物朋友啦。所以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好多嘢啊，唔好淨係睇表面，唔好人讲你就信，好似坏蛋头博士咁傻猪啊。多谢。 今次嘅比赛真係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大家可以去到网上面投票啊，究竟你鍾意超声音鼠啊定係超级音湿鼠呢，可以去到投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沙田沙角村金鵪樓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一个七岁男童死亡，男童四十八岁父亲送院时昏迷，另外一个四十一岁女邻居怀疑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初步调查相信，一架电动滑板车怀疑电线短路引起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早上由机电工程署人员和警员到场调查，检走涉事电动滑板车残骸。事发单位门外留有一堆被烧至熏黑的杂物，现场所见单位外有两架电动滑板车停泊，事发单位对出的走廊满布积水，现场留有轻微的烧焦味，有同层的住户用扫把清理门前的积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疫情未令到股市有值得担心的地方，是否调整楼市辣椒言之尚早，但相信楼市出现断崖式下滑的机会较微。他说楼市有序逐步调整不是大问题，但要注意大幅下滑的风险。政府昨日宣布行政长官、政治任命官员和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向公益金捐出一个月的薪酬，总共大约1000万元。陈茂波说，决定来得好易和好快，是要体现官员共度时间。至于是否有官员不愿意减人工变成捐一个月的人工，他没有正面回应，或是集体商量出来，同新加坡宣布官员减薪一个月只是巧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都说，捐出薪金不是为了博取掌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在4月20日之后是否复课仍然会密切留意疫情的发展，以至学校的准备工作和防疫物资是否足够。杨润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回应，下个月27日开考文凭试，认为必须有足够安全环境，否则会令学生冒险，因为考试期间仍然停课，可以尽用课室的空间去拉阔考生之间的空间。局方会从物流处取得50万个口罩，向每个考生在每个考试日提供一个口罩，会连同准考证发放，自修生会由考评局直接提供。他说现时有最少3个文凭试考生滞留湖北，政府包机会按次序接载滞留的港人返港，文凭试考生会排较高优先次序，如果最终有滞留考生未能够应考，当局可以透过评估方式给予考生分数。香港邮政宣布，全线邮政局包括流动邮政局将会在星期一起回复正常的营业时间，机场邮政局星期日休息，同时亦会恢复每日的邮箱收信服务。香港邮政表示，农历年至今已经完成派第150000件内在口罩的邮件，会继续以口罩先派为原则，将所有抵港的口罩邮件送到市民手上。另外，出入口邮件服务仍会因部分的航空公司缩减航机班次而有所延误，市民可以留意香港邮政网站的最新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喺龙翔道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慢线仍然封闭，咁龙尾咧排到近星辉豪庭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慢线，因为紧急维修仍然封闭，龙尾喺星辉豪庭。而 而在九龙城的贾冰达道因为水务急收现在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一段全线仍然是封闭。九龙城一带包括是贾冰达道和牙前围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喺新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咧，交通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了，时间来到两点三十六分啊！咁啊，今日咧，我哋重温嘅嘉宾咧，就系阿雪孙慧雪，佢喺2017年咧2月25号啱啱结婚嘅时候咧，就嚟咗接受访问啦。咁而家仔都生埋嘅孙慧雪咧，究竟有啲咩分别咧？即刻去带啊！今日做呢集有啲罪疚感嘅， 点解呢？ 因为访问人妻，仲要喺个节目度追佢，其实有啲罪疚感嘅， 系咪 啦？啱啱新结婚，有无限幻想，同你讲呢一集真系， 唔系少咗， 都唔系噶， 都唔系噶，有另外一个吸引力噶， 太好啦，系啊。 但我觉得结婚系无碍我哋邀请你上嚟， 系唔会影响到我哋之间嘅爱啊。 佢就系孙慧雪阿雪啦 ，Hello，Hello。咁我哋今日第一个问题，第一印象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系啦，喺个心态上面已经 定咗落嚟， 定咗落嚟咧。 其实如果系一咧，你咪同佢讲嘢咧，你觉得佢一个不羁嘅浪子嚟， 从佢嘅一身嘅打扮啊、造型啊， 系啊，同埋即系感觉咯。 嗯， 咁但系你同佢听完佢讲嘢之后咧，你又觉得佢其实是一个顾家嘅人。 顾家，好彩你唔系叫阿辉啫， 系咪啊？顾家，顾家辉， 好彩佢唔系叫阿辉啫，如果唔系顾家辉， 唔 系系咪咧？ 少少啦，系因为由细到大阿爸阿妈唔系一齐住嘅， 哦， 系啦，所以有时我要照顾细佬嘅，咁所以可能惯咗呢个责任嘅都 系啊， 系啦，呢个系个责任， 有个暖男嘅感觉啊，佢 暖男啊。 都有啲脂肪嘅呢、這個， 脂肪攬落去冬天嘅時候都暖粒粒嘅呢個。 脂肪 哦，成啦！我一見到，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男仔嚟。 哦，係啊，佢好多好人卡， 好多好人卡過身。 係啊，好多好人卡。 你真係個好男仔，好好。 你真係個好人。 因為佢成日都好似好開心咁樣啊。 係。 即係如果我未結婚遇到一個咁嘅男仔。哇！我都會， 係啊，我哋先假設大家今日都係單身先啦，做呢個訪問。 咁跟住，即係所以，如果我啱啱識你哋咧，我會覺得波城係會定落嚟啲嘅。 嗯， 係啦。 好，你估我係啦。 係啊，真正係咩啊？ 嗱，我 OK 定咗落嚟噶都， 係 啦。因為我都冇諗過換第二個女朋友嘅 ，so far 係 啦。咁同埋， 你想唔想換同有冇得換？同埋會唔會有幾件事？ 你而家喺度愛的宣言啊？ 唔係嘅，但係 我又覺得 入得好，入得好。 唔係，我唔識講嗰種感覺，但你會覺得呢、這個，唉，係啦，係呢個咯。 都係噶，近排我見佢多咗啲 sweet 嘅 post 出嘅，阿日，即係同個女朋友之間，有啲咩嘢令到你突然之間有 種？我唔識講，即係你，因為咧，其實應該咁理解嘅。咁啱我對上嗰幾次拍拖，我都係食住嗰個嘅，即係我都係上把位嚟嘅、 啊。 但咁啱今次呢個咧，我俾佢食到吸吸冚嘅。 哇、哦！即係你有被虐嘅傾向。 咁我又覺得唔係嘅， 你啊管到啦。 同埋我有一日即係同佢出街，然後我望住佢，然後話：嗯，其實你都唔係好靚啫。咁我應該真係中意你啦。 你好明显系惊人哋同你抢咧，突然踩咗我女朋友咁样。 如果你老公咁样同你讲，你会唔会觉得系一种赞美好受落先？ 我谂，哇！如果咁样同我讲，真系唔知道开心定唔开心。 系咯，即系佢讲出你嘅缺点，讲晒出嚟，数晒出嚟，但系跟住又话我其实好， 我应该会记一世咯。 唔系啊，因为咧用翻我以往嘅审美观啦，即系可能我中意啲大眼睛嘅女孩子啦。 嗯， 都冇，其实你又唔系特别大啊。跟住我或者系我中意长腿嘅，咁佢又唔系特别长啦。跟住我就话，但唔知点解我就系中意你咯。 我明白，我明白，我都明 白。咁所以其实即系当然啦，呢一刻我会觉得即系可能而家所有嘅工作努力都系为咗佢嘅，即系有咁嘅。 我好 sweet 即系爱的宣言嚟噶喎，你呢、這个。 你其实系咪想喺度求婚啊？ 其实你女朋友咪喺附近，你约咗佢上嚟。 系。 想搵我哋做见证人啊！突然之间， 唔系即系咁啱有呢，即系呢一年啦，或者拍到拖呢一年有呢个感觉啫。 系。 咁但系说你系 嗰一刻 bling 觉得系呢个人个感觉，其实系点嘅咧？ 嗯，佢点衰你都中意佢咯。 依嘢同 其实依嘢 同头先嗰个逻辑有啲相近， 即系好似你会觉得唔再其他人完全吸引唔到你，跟住你又觉得系，我真系觉得佢好衰好多嘢，但系我又觉得我真系净系中意佢咯。 系啦，即系可能无啦啦佢会喺屋企放屁嘅，又会成，但你都系中意佢噶嘛。 系啊，即系就算。可能有啲人覺得有啲人條件會好啲嘅，但你都唔會 諗， 即係你都覺得哇！但如果我要一世嘅，我點諗嚟諗去都係淨係想同呢一個人，係、真係會咁樣嘅。 你有冇印象係幾時之前突然之間對呢個老公有呢個諗法㗎？ 啊，幾時咧？幾時咧？其實我哋咧之前分咗手一段時間嘅，咁跟住我就唉都係好掛住。咁样咯，咁跟住我哋一齐即系一路有联络啦，咁跟住后屘再决定一齐翻嘅时候，就觉得唉都系走唔甩。 几经波折之后都系喺一齐、 啊， 但 系 嗰次分手嘅原因系 佢衰咯。同埋嗰时都已经系，其实我哋拍咗耐嘅之前，即系我哋扰扰攘攘好多年，跟住再一齐咗四年咁样。咁跟住后屘我就同佢讲话，喂，都系时候要结婚噶咯。 你真系咁样直接同佢讲嘅？ 系啊，好直接嘅。咁跟住佢又好似好唔想咁，即系你 feel 到佢系想同唔想噶嘛？咁嗰时就觉得算啦，咁唔好嘥时间啦，咁就、大家就系啊，因为我又。年紀大啦，即係你知女仔都會覺得，咦，其實你都唔係想同我同一個方向咁，不如算啦、即係嗰時係叫自己決絕啲咁、樣咯。咁跟住可能之後佢又覺得，哎，原來都唔 佢又好掛住你，原來佢最後想一齊嗰個都係你。 跟住我又覺得都唔得嘅喎，咁啊咁一齊翻就啊冇嘥時間去結婚， 冇嘥時間，冇嘥時間啦。咁但係當初點樣識佢噶？ 點樣識咧？係我有兩個 friend 同我一齊，唔知點樣即係 friend 搭 friend 咯，叫咗佢出嚟。咁跟住本身佢係陪我啲 friend 一齊玩嘅啫。咁跟住後屘就。唔知點解，其實有少少一見鍾情嘅都，大家都咁樣咯，係啊。但係我嗰時就感覺覺得佢係一個唔乖嘅男仔咯，即係感覺上。咁、所以就一路都冇理佢咯。咁跟住佢，但係佢就 keep 住有 message 我啊咁樣。就擾攘咗。 咁你又有覆佢嘅，即係你都 OK。 我開頭完全冇覆佢。 因为你觉得佢唔太乖嗰种感觉。 系啊，跟住佢就觉得我唔复佢，所以佢就一定要揾到我为止咯。更加 咁佢都几努力噶， 都 即系因为有一种男仔就系、是、哦，我呢个唔得，佢唔理我，咁我咪揾 第二个咯。 哇，你唔知道我揾第二个。 哦，咁啊啱， 咁你又啱， 咁你又啱。 但系佢就有 keep 住一路好努力咁揾我，后屘揾到啦，好笑就系咧，佢好叻咁样咧，嗰时开始兴group。即係開一個 WhatsApp 咁佢就見佢自己一個 send message， 我唔理佢咧，佢、就揾咗我啲 friend 一齊開咗個 group， 就 invite 埋你入去啦。 係啦，唔好意思唔應噶嘛，咁咧個個都會傾下偈咁樣啦。咁到我應嘅時候咧，佢就再自己 message 我。咁、我唔应佢， 又好 尴 尬， 礼貌咁，跟住就又应佢啦。 哦，几高招啊呢、這个呢招， 大家要学下。 唔系，但我觉得首先系你对佢有好感，先至会私底下应嘅。我试过多次，私底下都唔应噶啦。 原来你都系贱人嚟嘅。够钟翻嚟啦！ 啱啱我哋听到嗰一个咧，就已经数翻去2017年2月25日嘅《我是你的后援会》嘅嘉宾，嗰时2017年嘅孙慧雪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咧就揾嚟2020年啦嘅孙慧雪出嚟啦。你好啊，雪。 Hello， 好耐冇见啦。 我想讲咧，即系上网，我想揾翻我哋嗰阵时访问嗰啲咧。 嗯， 我见到你嘅 Wiki 嗰度咧，你嘅演出。里面咧，其中有一 part 系电台节目啦。咁我睇嗰度就睇得翻个日子咯，因为嗰度有写翻当年嘅日子，仲有埋嗰一集嘅主题添噶。喺、阿雪嘅 Wiki 嗰度有噶， 即系有我哋嘅节目啊。 哎、我而家要上去睇下先。 系啊，拉到落去电台节目，佢会写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天 Power 就系2017年2月25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啦。嗰、集嘅主题咧就系、叫做阿一公然喺人妻孙慧雪面前晒恩爱。 哦，系啊，我记得系啊。 我都 记得啦。嗰时嗰个第一印象咧，就系俾阿雪你估下我同阿一，究竟边一个咧当时嘅感情状况叫做稳定啲嘅？ 嗯， 我系估波性稳定啲，我记得。 系啊， 佢稳定咁冇咯。 系啊， 咁多年嚟都。但你而家嚟噶， 估得几准啦、 啊。但你而家结咗婚之后，同之前有冇啲咩分别啊？ 我话肥咗咯。 唔系噶，我见你 IG po 啲相都仲好 fit 嘅，一路。 系啊。 唔系都肥咗啲啊！呢排成日都食嘢咯，同埋因为成日匿埋屋企嘛。 嗯，之前你有分享过咧，就系、你老公嗰时点样追你啊嘛，即系佢好有策略嘅。咁但系而家佢成为咗你嘅老公之后，其实生活上面佢又有冇即系花少少力，好似当年咁样，即系氹下你，等你开心下咁样咧？ 定系已经得到手之后就 真系冇嗰时咁浪漫嘅，而家系啰嗦咗噶。原来睇啲电视剧系真噶，即系佢个人又啰嗦咗咯。我就觉得，咦，点解冇拍拖嗰时好潇洒噶，又唔系好出声噶、 嗯？ 原来咧，啲人系结咗婚之后咧，先露晒啲真实嘅嘢出嚟。 佢啰嗦嘅位系边啲噶？即系如果撇除小朋友嗰啲， 好多嘢咦吟吟咯。我讲得太开心。 系啊。 真系撇除一啲叫做家庭上嘅琐碎事啦，爱情上即系去翻啲周年纪念日啊、情人节啊， 哇！而家真系求其咗好多， 即系一餐饭 都冇过过。诶、我都好啲嘅，我都有煮饭都去食特登情人节，但 系 佢好似唔记得咗咁。但系佢翻嚟，我记得佢攞咗两支洗手液咯。翻、嚟， 我以为攞两支红酒啊， 佢攞两支洗手液，而家可能仲经过个红酒啊。 跟住就话嗱，佢都吓死啦，我都唔记得咗。诶、你咁辛苦煮一餐饭，我俾咗我送两支洗手液俾你啦，咁样。又唔系话好唔关心嘅，因为而家咧佢变咗家庭咗。两菜快半张被，有三副要打理，习惯望你却略过自己，话会是福气，要相信幸福不会与你，谁不想走过残破的观看圆满的戏，谁料有风吹开了， 里跳着无聊的舞，其实我不要安静过好，不要这样变老。 午夜暴露面，我哋翻去啦。 一 part 咧就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家务嘅种类俾你拣， 好， 睇两样你会拣做边一样，唔做边一样嘅。 诶，你开先啦，你开先啦， 我开一个 有钱入心， 好紧张啊， 淡口味啲嘅， 洗厕所。 我呢个好淡噶，我寻日先经历完。 系咩咧？ 抌啲衫， 抌衫， 抌衫啊！ 系啦，你一个好痛苦嘅经历嚟嘅，其实 抌衫又好似有乐趣啲。 咁如果俾你拣，你拣抌衫定？ 抌衫， 你拣抌衫， 系。 宁愿抌衫唔洗厕所， 系 好 好。但嗱，我想问啦，以往咧即系拍拖都有啲嘢积落嚟噶嘛？你啲嘢冇抌嘅？以前分手嗰啲 冇， 系啦。咁但系你有冇搬去而家嘅新屋嗰度或者剩咧？ 喺晒度， 即系嗱，老公系知嘅， 喺晒自己屋企个柜度咯，入边系啊。我连所有人写嘅信同埋卡我都唔抌噶， 嗯， 系啊，我储晒喺度，我而家都谂紧死啦，屋企冇位，我咪应该抌噶。 但你坐喺度，你又冇攞出嚟睇嘅。 我有时有噶，间唔少攞出嚟睇噶。 有我嗱好奇问，有冇试过俾佢知道你攞咗出嚟睇或者剩咧？ 即系譬如睇翻以前 系啦， 应该冇啊，佢唔识中文噶，佢都唔知道我睇紧啲咩。 几好啊！這个完全冇问题，即系几时攞出嚟睇都得。 好彩我女朋友都唔 系 好识字啫， 系 好酸啊！ 跟住我有一个都睇你会唔会执你老公嘅嘢。 我另外一个系啦，帮佢洗波衫或者做完运动嘅衫，但要手洗嘅。 一定是執佢啲嘢啦，顺便 check 埋佢嘛。 你头先讲第一句我都估到啦，梗系執佢啲嘢啦。 女仔一定系想執佢啲嘢噶，即系唔使拣咯呢个。 但你觉唔觉得自己算系一个会谂得多嘅人呢？ 我发觉系开头嘅时候会咯， 嗯， 我会谂好多嘢噶，即系无限想象咧，自己会幻想埋佢哋之前系点相处啊，佢会唔会即系有咁样对我，但系对之前嗰个更加好啊，或者啲嘢佢会为佢做唔为我做啊，即系会谂到咁仔细咯。咁、 哦 但系我发觉系拍咗一段时间，即系大家稳定咗有安全感嘅时候，就唔会再谂呢嘢。 OK， 我想融合埋之前嗰条问题。 系， 如果你执到佢留翻以前女朋友嗰啲嘢，你会点咧？ 抌。 但系有冇真系执过出嚟先？ 有。 咁执过啲，我好好奇，执过啲咩啊？ 我喺佢銀包見到佢以前女朋友嘅證件相， 啊， 即係而家常用嘅銀包定一個冇用嘅銀包啊？ 冇用，咁但係成個銀包啲係抌曬嘅，咁樣淨係佢以前女朋友張證件相， 係， 咁我就會拎出嚟，我係咁樣咩嚟㗎？ 咁佢點反應？ 我唔記得抌，我唔記得抌， 唔係記得抌， 唔記得咗，唔記得咗，咁你而家抌啊？而家抌，而家抌嘢。 喂，嗱，我觉得我可以兜嘅， 你兜啊！ 我成日觉得抌人哋张相唔系咁好礼貌嘅，所以我就试埋 紧要，所以佢负责抌， 女仔会觉得 系 藉口嚟噶。 咁我 帮你 抌， 系 啦，系 啊， 所以冇用噶。 系会你同埋你见到啲公仔，你都会好敏感咯。佢系咩嚟噶？ 边个？因为好一好借一个男仔，唔会有咁多公仔。 系啦，即系喺个旧嘅箱入边，你无端端有只公仔咁样，你就会。你一定会想起一连串的东西出来的。 高中回来啦。 上次你来的时候我们都有问你说、如果给你揀不同的家务呢你会想做些什么啦、那现在到现在这个状况有没有家务的分配你都有做定是怎样、 我现在主力是煮东西吃。 是。 我其實好中意執嘢嘅，但係咧，我成日我老公咧，次次都係話：點解你執極都係咁樣？ 即系个终极都好似冇变过咁样嘅间屋， 系 咁啊，搞到我好心灰意冷啊，有啲咁，所以而家就煮嘢食咯。 哦，但系嗱，而家呢度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对于仔仔啲嘢系咪都仲系可以咁爽快地抌咧？定系可能会觉得，喂，佢着过呢件衫一岁嘅时候好得意啊，唔舍得抌啊嗰种咧？因为对仔个嗰个态度对同对自己可能唔同噶嘛。 哦，系啊，但系我好积极送俾人嘅，因为真系冇位啊，咁咧就哎呀冇啦冇啦冇要啦。但系每次譬如攞个袋出嚟送俾人啦，但系都会望一望，哎呀留唔留好咧？系如果我送咗俾人又冇 keep 到佢好细个啲嘢，哎呢件佢成日着噶，真系会有呢啲嘢咯，会有呢啲情意结。 有冇谂过第时咧？即系例如佢啲乳齿换恒齿嘅时候，啲牙要储低啊？ 我会储噶。 系啊，又或者嗰啲佢 啲头发啊， 系啊，佢翻学嘅第一份嗰啲美劳作品啊，嗰啲要储低嗰啲嘢啊， 好黐大啊！我就系同我自己讲死啦，点 keep 到咪？不如我自己唔觉意抌咗佢算啦，但系都唔舍得佢 keep 到而家。同埋我哋唔想生第二个咧，其中一个原因咧都系话，哇，生一个已经太多嘢要忧心啊，要挂心啦、啊。如果再生多一个，呕血。你谂下，仲要挂多一个，顶唔顺啊！真系， 所以而家即系好多时间都真系喺个仔嗰度嘅， 煮嘢食啊咁样。 系啊，我今日难得出咗去啦，跟住我发现我买嘅全部都系卖俾佢咯，我直情系自己唔会 shopping 噶。唔会买嘢俾自己噶啦，以前我都好中意咧，即系拍拖时买啲小礼物俾我老公， 系， 但系而家系，诶，即系调翻转行翻去都系睇翻仔嗰啲嘢。 今日买咗啲咩？今日 我买 Elsa， 我最中意 Elsa， 我好中意 Elsa 原来，佢咪识唱嗰啲嚟噶，跟住唱。 佢系啊，佢识唱，然之后我老公就好担心，佢话点解我仔会咁？我其实好多人个仔都系咁嘅，唔得唔得。 系啊。 分开咗六年之后，我以为以后都唔会再见到佢，只能够喺朋友嘅口中听下佢嘅近况。点知嗰一日，佢突然走咗过嚟揾我。 想说的，沿途路上遇着过太多人，寻寻觅觅误入这片森林，再转眼。随便呼吸这样分与左人， 他说他成日都会想起我， 仍怀念着旧日每寸伤痕。 我当时没说他知， 充斥了岁月来过的余温， 其实我都是 才学会放任，抱紧抱紧，由这分这刹这刻这 点钟之前咧，揾嚟有阿雪最新嘅一首歌啊，好紧嘅剧场版。如果大家听得出嘅话，都会知道声演嘅系梁德辉先生。 犯罪同无牌管有弹药罪，今日早上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出新保释条件，愿意喺屋企安装以互联网通讯但不具录影功能的闭路电视拍摄客厅，以连接警署供警方监察，最终获准以25万元现金保释。就读中四的被告赵旭早前已经获准保释候讯，但中六生黎文光早前保释申请被拒，处理主任裁判官张杰仪听取代表律师的陈词之后，批准他以现金和人事担保外出，期间要遵守宵禁令，每个星期报到三次和不可以离港。另外两人不得参加任何公众集会，不可以进入实验室和接触期内的化学品等。两人涉嫌在去年11月27号在学校管有爆炸品和一发空包弹，校方事后主动报案。南韩新增59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个案增加至2931宗，当地再多三个确诊患者死亡，令累积死亡病例增加至16宗。新增的病例中有476宗来自大邱市，60宗来自邻近的庆尚北道。韩联社引述南韩外交部统计报道，有超过70个国家对南韩实施入境限制和更严格的检疫程序。南韩政府发出警示，要求国民重新考虑或者推迟前往所有对南韩实施入境限制的国家，只可能会引起不便或者安全忧虑。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喺码头围道因为有爆水管，而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咧，近住佛光街嘅中慢线系封闭噶，车辆沿住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暂时唔能够左转去佛光街，一带车多。九巴路线7 B、8号、41同45咧都需要改道行驶。至于较早前喺龙翔道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寿山村。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歌剩也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翻到嚟3:08啊！今日咧，我哋嘅嘉宾系阿雪孙慧雪，大家可以啱啱听翻佢3年前嘅访问，我只可以话好彩地我未分手，如果唔系嘅话，啲嘢要剪走晒。好啦，咁究竟佢3年前啊，仲系点样呢？即刻再听一下。 为经常话结婚唔系两个人嘅事噶嘛，即系两个家庭嘅事啊嘛。咁啊，假设如果你阿嫲同你老公嗌交，咁你会点咧？唔系，我想知道个真实情形先，即系究竟佢两个而家嘅关系系点咧？ 超 sweet 咯， 超 sweet， 佢唔系 好少听到， 系超 sweet， 听到另一半话同自己屋企人关系好 sweet， 系sweet 过， 系 同我啊，我即系我老公同我咁样，因为我嫲嫲系会话，如果我同你一样咁后生，我同你争咁样嘅，咁所以。佢哋系同埋会夹埋嚟猛咁讲我坏话啦，一齐 哦， 系啊，好麻烦嘅，追埋说。 但而家个假设就系佢哋 嗌交， 系麻烦地， 咁你会点处理咧？ 如果而家真系理性地分析，应该系企阿嫲边闹咗佢先。 哦， 梗系让老人家先啦，咁啊大条道理你可以闹佢咯。 哦，有冇试过呢啲？但现实之中就冇乜试过呢个情呢啲情况嘅。 都系嘅，系。啊，系我老公成日话我嫲只狗好曳咯，呢度佢哋有嗌交，跟住话佢只狗好蠢， 系， 跟住话自己只狗聪明啲，跟住我嫲就会话佢唔蠢嘅，咁就嗌交，咁我就同我老公讲，你唔好再话嫲只狗蠢啦，唔该你。 呢个几好笑啊！ 但系咧，我睇过一啲即系嗰啲叫咩诶，家人拍拖点样相处嗰啲咧，其中一个讲法嗱，假设而家系你同你阿嫲嗌交。你会想你老公企边边咧？嗱，呢个系一个好深嘅问题。嗱，点解咧？嗱，因为嗰本书系咁教嘅。嗱，假设你系企你当时女朋友嗰边啦，然后你讲佢阿妈坏话嘅话咧，当佢两个因为佢系佢阿妈， 总有一日会好翻， 总有一日会好翻，然后佢就会记得你话过佢阿妈坏话。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你系应该要两边都唔企，然后扮到好理性分析，系纯粹针对件事。 啊，唔系，但我哋都试过呢、這个情景，佢就系闹我嘅， 嗯， 即系佢话喂，你唔好再即系你麻佬啦，你唔好再咁样同佢闹，即系我咁系佢唔啱啊，我又咁样讲咯， 系， 但系我隔咗一阵都系我氹翻我妈嘅，都真系宁愿佢闹我嘅。 即系如果有时候我女朋友同佢阿妈嗌交咧，我有一个处理方法嘅，嗱，我唔知道我好唔好啦，你评下啦，我就话算啦，你阿妈同你一样性格啫。 其实你都是自己打自己 的。我妈同你一样性格，你是真的她的女来的，你生气她都生自己，她妈妈听到。 现场讲 了。她妈妈说是我的女解释我了。 那我就用 了这个方法去解决了她和她妈妈之间的一些关系。 她有晒命了。 是的。是的。在说自己的女朋友其实根本就在那里试试试都说她定了下来的那个人，你看她。 够钟回来啦。 听到阿一咧之前个访问咧就系咁晒命啦，又话佢同佢女朋友好 sweet， 即系完全当请我哋上嚟好似冇到咁样啦，即系你嚟过桥啦。 而家唔系咁 sweet 啊，仲 佢而家都仲系嗰个嘅，不过冇咁 sweet 啦，同你一样咁样咯。 即系情人节有冇买洗手液啊？ 情人节买一部游戏机俾佢啊！我 好好啊，都 系啊，不过我相信我结咗婚之后应该同你老公一样嘅， 系。但如果问阿雪啦，如果而家俾个机会你晒命同你老公之间嘅事必事必嘢，有冇嘢可以晒下命咧？ 死啦！ 系啊， 死啊！佢已经答我死啦， 系 都有嘅。我而家譬如做嘢好夜啊。咁佢都会嚟接我嘅， 嗯， 呢个系我啲同事观察话俾我听，诶、哎，你老公都几好啊，佢都 keep 住嚟接你咁样咯。 对上一次真系一啲即系叫做浪漫嘅嘢，佢送俾你嘅系咩咧？ 诶、一大扎花， 农历年跟住话行花市送俾你， 嗰啲系桃花嚟嘅，其实唔系玫瑰。 系我生日啊！啱、 哦、 啱过生日， 系 送咗一扎特别色嘅玫瑰俾我，即系。出面是冇好难揾嘅灰白色嘅玫瑰咯，好大笪，系咯，都几开心嘅。 系记住啲微细嘢咯，同埋佢。 你嗰下收到系觉得啊，仲有啊，定系真系？ 系啊，仲有， 仲有， 竟然有咁样， 即系差唔多用仲有呢个字。 佢 竟然仲有心思买花俾我， 系啊， 因为真系好耐冇啦， 系特别有小朋友真系花好多心思喺上面啊嘛， 同埋真系好攰啊，睇住个小朋友， 系， 跟住我哋成日都话，哎呀，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哎呀，唔好出去食饭啦咁，因为有时候我哋出去食饭冇理由又唔带埋佢，咁跟住带埋佢啦，唉，即系如果 book 咗间好靓嘅餐厅，佢系阿妈好嘈啊，又要走啊，要我抱啊，咁又破坏咗咁样咯，觉得。 哦，有冇谂过 plan 一个斋两个人去嘅旅行？即系 let's say 三日两夜都好，或者成。 我有讲过噶，我有提出过噶，但系佢回应咧，第一个系你做得出啊，我做唔出啊。咁样回应我， 咁好啦，即刻收声啦，要佢都讲到咁啦。 系啊，但系我话唔系，但系我见到其他人都系咁噶，即、就、系、是、你啲朋友都会抌得低到噶，跟住佢谂一谂，都系唔得咧，咁样咯。 好啦，我呢度有几个问题嘅，第一个，究竟你啦，又或者李先生咧，系锡个仔多啲，定系锡你多啲咧？或者即调翻转， 一定系个仔， 即系你两个都系锡个仔多啲嘅。 0.001秒答你系个仔， 两个都系嘅， 两个都系。即系啲人最兴问就系发生意外咧，跌咗落水。咁如果佢锡你多啲，咪可能会救你。但系我唔想，我一定系想佢救个仔先咯。 即系换言之，如果你个仔同你老公之间有 conflict 嘅话，你都一定系帮个仔噶。 其实我哋咧婚前系协议咗，喂，记得咧，如果第时我哋有小朋友咧，我哋一定两个要系企埋同一阵线嘅，你记住啊，系我自己同佢讲。 点知？ 但系完全系做唔到，佢仲夸张。有一次咧，我个仔咧，佢觉得好好玩，就一巴冚落我度。 哇！ 然之后好大力喎，即系我记得嗰时系我哋啱啱搭完飞机，即系我哋去旅行。咁啊过关要排好耐队，咁佢就好大力一巴冚我度，然之后我就真係好嬲，就即刻打佢隻手。跟住即係我係即时嘅反应嚟嘅，咁然之后我老公就好恶咁闹返我，你做咩呀咁样。咁然之后我话，跟住我就好嬲囉，我话你闹我，你睇唔睇到我塊面啊？佢淨冚到紅曬喎嗰一巴，然之後我話：但係你睇我打佢好輕力，即係我淨講下，哇！你唔準咁樣打我。我話：但係你唔話個仔，你居然話我。 咁佢有咩反應咧？佢有冇知錯氹翻你咧？定係佢覺得都係要企個仔嗰邊啊？咁樣。 然之後我哋兩個就黑面咁樣嚟過關。如執筆手寫幾百萬字。全有血有泪有意思，谁知写一本小说不易，心意而有没人在意，言情小说的故事难完美，平凡的我将会被记起，悬疑小说的结局仍神秘，难挨从不理，描画心不羁，写下去这会是传奇，写下去寻觅新惊喜。猜想我好运，谁会探听着我的心，谁可猜得出深处伤患旅行。 前有问过阿雪啊，就开一个题目俾我哋准备份礼物俾你嘅。 系啊， 咁你就开个题目就系令女孩子感动嘅嘢啦。 冇错。 系啦，咁 其实好难嘅呢、這个真系。 真系好难啊！ 每个人感动嘅位置都唔同噶嘛。 你自己觉得为另一半，你觉得做得最 sweet 嘅又系？ 我试过男朋友。即係嗰時拍拖啦，跟住大家佢三十歲，咁因為我之前我就話嗰三十年我都冇同佢過，咁跟住我就由佢即係我補翻之前咁多年嘅禮物咯，咁、就喺佢三十歲嗰時送曬俾佢，咁但係就每樣嘢都攝曬落佢屋企唔同嘅角落，咁然之後我就有一張紙嘅即係提示佢啦，第一條問題。嗯，我第一次上你屋企坐边啊，咁即系嗰啲 啦。哇，首先系你记得，首先系你记得佢 系啦。咁，哇，系啦，即系会或者啊，我哋第一次 kiss 喺你间、你屋企边度啊？咁，咁佢就要去我间房度搵翻嗰样嘢出嚟咯。咁、就系啊，即系 我想知佢嘅反应系，你 系 咪提同佢一齐搵噶？ 系噶， 即系你会同佢一齐。 嗱、我想知佢嘅反应啊，因为咧我而家听啦，我睇下反应。 佢记得晒、 嗱，即系记得晒，记得晒啦。我嗰下反应，老实讲，你送咪送咯，搞咁多嘢做咩啫？ 梗唔系啦，不知几感动啊。 sweet 过呢个， 跟我讲话，你系我由出世到而家对我最好嘅人啦。 我觉得系咯，如果调翻转男仔咁样送俾你，都觉得开心啊。 系啊，因为你觉得其实你欣赏我的心思咯。 系啊， 同埋我有一次我觉得自己都好花心思，就系、我之前男朋友好中意睇漫画嘅。咁跟住我系抄晒佢屋企个柜，抹低晒佢漏咗嗰啲期数。 哇！呢、這个输啦，呢、這个好输啊，呢、這个赢啊，呢、這个即刻。 我可以搵翻晒翻嚟。我嗰日咧推住架车，即系自己推车仔，系咁冧啦啲漫画。 哇！ 边套啊？ 漫画 记唔记得边套啊？ 好多。 佢去到要推車就即係好多漫畫。哇！呢、這個好，呢、這個加分到不行喎、啊，呢、這個。 係咪啊？我都覺得好感動自己咯。 係、你先，我先。 哎呀，好緊張、啊。 你揀啦，我哋揀先係。 係一先。 我好冷血㗎喎、 啊。得唔緊要啦，唔緊 要啦。 我都被鞭屍過好多次喺呢個環節度。 死好多次。 我都唔緊要。 点边个先？ 阿一先， 我先啦。 边个先？好，阿一先。其实我寄咗份礼物之后，我都问咗点解嘅。 嗱，点解咧？呢个 点解嘅？ 你讲紧咩嚟先？ 嗱，我又要再晒啦。因为咧有一次咧，我同我女朋友倾偈啦， 系啊系啊， 佢无啦啦咧就问我一啲嘢，佢就 几 sweet， 就讲埋先啦。佢无啦啦问我一条问题，佢话如果假设即系好佢女孩子嗰啲唔方便嘅时候嚟咗，咁就整到成条裙都系啊，或者成条裤都系血嘅话，我会唔会帮佢洗？即系佢无啦咁问，跟住我话咁啊，当你呕咗呕啲嘢喺件衫，我都会帮你洗噶啦，系咪先？冇咩分别啫嘛，即系你即系你唔舒服咁，梗系好正常啫。即系等于你饮醉酒呕，我都系咁照顾你啦，咁样。咁然后咧，佢就 share 咗个 post 俾我啦。咁啊，其中一句咧就话想约你吃饭嘅人很多，能帮你买早餐嘅人有几多咧？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咁我就觉得咧，整早餐俾佢食咧系一件好 sweet 嘅事。因为有一次咧，我去佢屋企瞓，咁其实佢真系好简单咁冲咗碗麦皮俾我咧，我觉得系。佢咁多年嚟做過最 sweet 嘅一件事，因為佢叫我起身，我起身啦，咁我刷牙洗面，刷完洗面之後就有碗早餐喺台面，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sweet， 同埋我另外一件事就係一個人會肯為你早起身去整嘢食俾你咧，其實係一件好甜蜜嘅事嚟嘅， 都係， 所以我就揀咗話買一份早餐翻嚟啦。咁当然呢份早餐就易整啲嘅。 我 feel 到今日过你个呢个节目个主角唔系阿雪，系你同你女朋友， 有晒感动啊，咁 有晒自己女朋友点样对你好有性， 唔系呢个系， 唔系要追人妻咩今日？嬲啊！ 你而家又讲自己有几 sweet 啫？ 创意创咩嘅？ 咩 创意念头嚟嘅？系啊， 嬲啊 ！idea 系咁嚟嘅。 肯定个女朋友会听呢一集咯。 佢一定会叫个女朋友听。 系啊，佢一定会无端开着佢。 系啊， 呢排嗌交又话你知咩？ 好啊，你送呢、這个，唉，我送這個呢个咧，呢、這个其实系有少少，有一样好，本身想 咩送糖纸，真系讲佢赢喎呢班， 咁冇啊，送唔到糖纸，我本身想送嗰、那个。 我而家自己望到都想笑， 佢自己好开心咯、啊。 同我想买嗰个有少去出入嘅，本身想买嗰个买唔到嘅，有两样嘢合埋一齐嘅。 佢好开心、啊。 第一只咧系一只碟嚟嘅、 哦， 一只金鸡嘅碟。本身我唔系想买，我想买一套戏咧，系谂住如果即系追你嘅话，同你一齐睇一套戏，因为我觉得睇一套戏系。好容易令你抒发到嗰个感情，我本身想买系岁月神偷嘅、 嗯。哦， 系啦，因为首先我记得我有少少优势，我记得你讲我系中吴君如啊嘛，所以我揀吴君如嘅戏嘅，咁但系揾唔到岁月神偷呢套戏，咁我就揀咗金鸡呢套戏， 争好远、啊，师傅 都可以都可以 sweet 嘅，咁但系嗰个感动位系好啦。感动需要喊，所以我都即系有时女仔喊又唔想俾人睇到嘛，所以我准备咗一个洋葱喺度。即系如果有得赖啊，你都系哎呀有个洋葱， 即 系你可以赖，哎呀我喊，因为有个洋葱喺度啫，咁你可以喊得嚟又唔使惊，好介意好尴尬，所以我将呢套电影 我三只试阵你做乜，借配埋跟住我只字落去 啦，我好笑、啊，我觉得多谢你啊。 我自己头先望到我都觉得， 如果我今次输咗，我觉得系非战之罪嚟嘅今次。 算啦，我俾波胜赢。因为佢真系完全系为咗我而送，佢知道我想做一个喜剧演员。 系啊，你只 系为咗你女朋友， 你只不过想话俾女朋友听你几爱佢，就攞翻女朋友嗰样嘢出嚟啫嘛。 你谂下，如果一个女仔收到。我送俾你噶，因为我女朋友话过，真系大佬啊，几感动我都唔敢， 大佬啊，你有几感动啊？ 但系你有呢一份，波城系要去另一个地方买噶， 净系呢份诚意啊，已经犀利啦！我话你听， 好嘢，好嘢。 仲代码胶袋出街， 系啊， 几环保啊！ 你可以袋翻住拎走，唔使惊整污糟。 好细心啊！ 系啊，系咪认真？你真系会拣我噶嗬？ 我好惊啊！ 我惊啊！你明唔明啊？ 佢唔信自己赢啦、啊！ 佢质疑自己， 我都好惊啊！ 唔好再质疑自己，俾啲信心。 你得噶你， 我都知道我得。 系啊，你得噶你， 系啊，最后都系嗰句啊，有啲朋友介绍你识。 够钟翻嚟啦！ 上一次咧，你上嚟咧，我哋就送咗礼物俾你啦、嗯。你有冇印象我哋送咗咩俾你咧？ 茶叶啊！ 边个送茶叶俾你啊？ 冇啊，我乱噏噶，我完全嘅。 我嗰份一定唔喺度噶啦，我嗰份。 系啊。 我有冇感动到我噶？ 阿一嗰份冇噶， 因为冇，我嗰份系晒命噶。 因为佢送嘅原因都系晒命，晒佢同佢女朋友有几恩爱咯。 哦，救命啊！ 你自己讲你嗰份 是。我系送粟米片俾你噶嘛？ 送个早餐俾你啊！ 哦， 我话最感动系 女仔 整早餐， 系啦， 食早餐。 系啊。 咁波剩系咩啊？ 好奇嚟嘅，我本身因为知道你中意吴君如啊嘛。 哦，系啊。 本身谂住送只岁月神偷俾你，但系搵唔到。我就送咗佢嘅金鸡嗰套 DVD 俾你。 啊，系啊！咦，都搵翻出嚟先，应该喺度。 金鸡应该喺度嘅，金鸡 喺度，另一嚿都唔喺度，因为我再搭多个洋葱俾你噶。因为我话咧，睇你感动到喊嘅时候咧，又要可以赖咗。哎呀，个洋葱搞到我喊啊！咁，其实我听翻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自己个当时个逻辑系乜嘢。 而家问你啦，你想收到啲咩礼物呢？即假设当呢段录音你老公会听到啊， 收到啲咩啦？哦，可唔可以有人帮我整我仔迟啲要升嗰啲咩小学嗰啲 portfolio？ 唔系、啊，幼稚园喎、啊，系咪要升？ 佢幼稚园考咗啦，所以而家要望个目标望去小学。好、嗯、多人已经 send 啲嘢嚟话，喂，你要咁样整，咁样整。佢哋话唔同学校咧系唔同页数嘅，有啲学校要求你两页，有啲学校要求你十页。跟住我已经觉得死得好痛苦啊！而呢件事咧，一定我老公系唔会做嘅，一定交俾我做。 所以孙慧雪经历咗三年之后，佢而家想收嘅礼物已经唔再一啲令佢感动嘅嘢， 系 令佢个仔感动嘅嘢， 系。 冇咁辛苦嘅嘢，帮我做咗佢，唔该。如果我老公听到嘅话，唔该啊。 好， 我完全系变一个师奶，都唔系嘅。我仲有睇漫画嘅。 系哦，仲睇咩啊？呢排仲有时间。 鬼灭啊！ 喂，鬼灭好睇 啊！ 有冇睇动画？动画仲正、啊。我睇晒动画咯，漫画就冇。 我动漫都睇晒。 哇，不得了、 啊！好癫啊！我睇完个动画之后，我真系顶唔顺啦，跟住睇埋漫画，漫画真系就嚟杀埋个大佬啦。 哦，系啊， 少啱咗大结局咯。 少女孙慧雪翻嚟啦， 系啊。你介绍你个睇即鬼灭之刃啦，不如。 我真系好正啊，同埋我近排又储 G K 咯，唉，好嘥钱啊呢、這个玩意。 G K 系咩 嚟噶？ G K 喎、 啊、，G K 系咩啊？ 本身我就储 figure 嘅， 系 咁，但系而家咧，佢哋你上网搵G K 啊，咁你就会见到啲好夸张、劲靓嘅 figure， 即系可能系1:6或者1:4，但好大座嘅。但系咧，佢嗰啲颜色啊，拎上手啊，啲质感啊，系第二个层次嚟嘅。 哦，我知边啲、哦， 我知呢啲啊，呢、哦、啲原来叫 G K， 我都唔知，我不嬲都系叫佢做 figure 就算噶啦。 我知呢只咯。好靚喎！ 咩啊？咪啊！即係好多人儲 One Piece 嘅 GK 啊，好靚噶！你上你去 YouTube 嗰度睇到好多呢啲片介紹，但係哇，真係癲咗！ 你有冇買啊？咁 我有喎、啊，我訂咗， 你訂咗邊只？ 四個 咩嚟噶？ 都係鬼滅 哦！ 跟住我就叫自己一定要停啊，唔好再咁啦！ 你有冇玩手機 game 噶？ 有啊！ 近排咧，我因为《鬼灭之刃》咧玩咗一只新嘅手机 game， 因为佢哋有 crossover。 你玩咗啲咩啊？ 怪物弹珠啊！我之后再同你 share。 哦，好啊，好啊，我唔得，我代言呢个龙武同埋一拳超人，我梗系要讲翻呢两个。 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听到呢个妈妈嘅生活系点样 啊？翻去凑仔啦！ 多谢你哋啊！ 好多谢你。身体健康啦， 我回复翻变少女噶啦。 系啊，你头先讲动漫有翻啲噶啦， 系啊， 好好， 好啦，多谢你， 再交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跑马地厚德里一个地盘，工人中午左右发现一枚怀疑致时炸弹，警方接报到场调查，并通知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现时已经封闭地盘出入口和对开一段道路。行政长官和所有政治任命官员将一个月的薪酬捐给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和市民共度时间。公益金表示非常感激。公益金执委会主席黄东胜说，计划将款项拨给现时没有接受政府资助的社会福利会员机构，让有关机构艰难时期仍有资源维持服务，支援有需要人士。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因为涉嫌参与非法集结和涉及一项刑事恐吓罪被警方拘捕，一批市民到警察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和警方严惩黎智英，并拘捕更多扰乱香港秩序的人。这个名为香港有青天的团体大约40人带同印有九头鸽的道具纸板，手持标语，高呼口号，批评黎智英是反修例事件的黑手。几日之前辞职的马来西亚过渡总理马哈蒂尔表示，现时有信心获国会大多数支持，可以重新出任总理职务。马哈蒂尔周末同联合执政的希望联盟领袖会晤，会后指出已经准备好再角逐总理的职务，会向最高元首表达这个讯息。希望联盟一度同意提名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出任下届的总理，但现时同意全面支持马哈蒂尔。一般相信和94岁马哈蒂尔竞逐总理的对手将会是72岁的穆希丁。马哈蒂尔领导的土著联盟党今个星期初突然宣布退出希望联盟，辞任总理，但获任命为过渡总理。希望联盟之后宣布提名安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

系啦，话俾我哋听，你觉得讲成点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少年波四百步一唞咗之后，我哋一个新玩嘅环节，叫试紧第二个礼拜咁样，希望大家中意咧。 好，即刻去今个礼拜推介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嘅就系一个点样唔使使钱都可以氹到女仔嘅方法。哇，听到系咪即刻觉得好吸引呢？咁你要留心听住啦。话说今日呢，我睇到一个朋友嘅 post， 内容就系咁嘅。前排女朋友话嚟紧去旅行，想要部相机拍下片。当时我话好贵，可能迟下会有啲有奖游戏嘅奖品就系呢部相机咧。点知早前真系俾我见到有个比赛，礼物又真系部相机，于是我就胆粗粗用咗十几分钟写咗百五字参赛，叫试下咯。然后今日我就收到电话打嚟通知我话中咗奖啦，我真系中咗部相机啊！我就即刻同女朋友讲。佢开心到黐咗线。睇完呢一个 post， 我好佩服呢一位我嘅朋友。所以每当你见到呢啲有奖游戏，而发现嗰个礼物系你心仪嘅女仔，又或者你嘅女朋友好想要嘅时候，唔使谂啊，即刻参加啦。最紧要咩咧？参加唔使钱啊嘛，得啊得，唔得啊冇所谓咯，叫买个机会都好啊。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即系其实系想推介大家参加比赛， 系啊，即系你网上面咧有阵时咪会见到， 我以为自己做紧港珠特工队添， 点解啊？ 唔知道啊，唔知道推介啲咩咯，即系好冇内容嘅推介咧，就系港珠特工队啊嘛。 你唔好咁样转个圈话佢哋啦， 冇，但系好听啊嘛，佢哋做得好听，我哋做得唔好听啊嘛，做呢啲冇内容嘅推介。 但系唔系，我真心佩服呢个 friend， 我今日见到，我初头见佢，因为佢咧平时咧个人写啲嘢咧都系死都唔识用一个出得界嘅字， 你冷静啲，比较古怪， 系啊，古怪啦，系啦，系啦，系、哎、好好啊！呢、這个字果然你戒咗之后咧，个词汇 啲文化人啊，即刻变咗真系。 系我突然间谂唔到呢个咩词汇，系得搞古灵精怪啲啦，佢写字咁样。 我下个礼拜推介大家戒粗口， 系啊， 即刻啲词汇升咗。D S C 嘅同学试下啦，咁样 写文有帮助，可以表达到你嘅情感啊，用啲出得街嘅字。咁跟住咧，今日我就。咁佢有個 post 咁，正常都會望下，因為都叫幾搞笑啦。跟住佢就講，即係寫咗啱啱嗰一篇嘅嘢。咁我唔好初頭我都唔好 get 到係咪真㗎。跟住佢喺下面咧就將 你以為佢係線稿啊嘛？ 嗰唔係線稿啊，佢又未去到嘅。我覺得佢唔知係 變咗抽獎界 KOL 咁樣。 跟住佢就 share 咗自己得獎嗰個 post 出嚟喎，喺嗰度打 caption。跟住我見到真係喎。嗰、那个比赛得奖者出咗个同学个名，全名写咗喺度，跟住就啊，我有两样嘢好佩服佢嘅。第一样嘢佩服佢嘅勇气。通常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我有时喺网上面见到一啲咁样嘅有奖游戏咧，我通常都觉得呢啲机会咧系唔会到自己身上。 这些机会不是属于我的。 甚至有时候会阴谋论啊，会怀疑根本可能份礼物系唔存在，但系叫你 like 或者个礼物其实系。围内已经决定咗系啲识嘅人抽中嘅， 系啦，所以就觉得，嗰啲留个言写啲嘢就算啦，唔好搞咁多实冇机会唔系自己噶啦， 系，就好似买楼呢啲机会唔系属于我嘅， 唔系自己啊，咁你 就算冧咗啊，都系啲有钱人买到， 系啊，你唔好话私楼啦，有时居屋都觉得，我有排都抽唔中噶啦，入咩表啊咁样， 我有睇啊，啲人话丽港城跌紧啊嘛。 我知你好开心先，嗰日同我讲话好似真系有啲机会啦咁样，咁所以我佩服佢呢个勇，佢真系够胆入表申请嗰个好嘢。而第二样嘢我最佩服佢就系佢嗰个运气咯，即系啲比赛通常礼物真系唔系好多，而又公开俾人参加，啊佢又真系好嘢，咁样填咗少少嘢之后咧，咁啊得咗啦。咁啊呢一样嘢最紧要可以借花敬佛啊嘛， 系， 即系佢唔使使钱。然后就可以氹到女朋友。我细个反而咧会做呢啲嘢，啲细个当然唔系氹另一半啦。但以前唔知有冇睇过嗰份报纸咧， 嗰啲咩咩儿童快报啊， 儿童金口大赛嘛， 嗰啲嚟。咁咧，佢每个礼拜咧，其实个报纸可能两三版嘅啫，佢最尾咧都系又系俾你填自己个人嘅资料寄信去咧，就可以抽礼物嘅。 系， 我曾经个个礼拜都寄去，有一次中咗一副卡组啦，即系当年 咩卡组啊？ 当年好兴卡 game， 叫 Magic 啊，而家其实都仲有。 哦，我以为 MO set 召唤王添， 有抽过，但嗰个好难中。MO set 嗰啲我而家都仲未抌喺晒屋企， 真系噶， 我又唔舍得抌啊，大佬。 我好似有一副跟抌嘅游戏卡嘅，我记得我嗰副系八 deck 嚟嘅， 系 即系0079嘅。 哦， 因为佢嗱佢有分红 deck、白 deck、黄 deck， 嗱佢 deck 系 deck， 但系你咁读八 deck。 系啊 ，dead 咯咁样， 读嗰啲中文咁啊。 咁跟住之后咧，我嗰副系0079嘅，即系跟登对 origin 嘅，跟住所以喺嗰度就认得呢只元祖，呢只系扎古，呢只系跟 canon 咁样咯。 哦，系咯，即系我赵王就咩尼奥斯篇啊，米多罗啊， 呢个 MO set 啊嘛，系咪 ？MO set 啊，系啊，好经典，执咗咧冇晒，执咗先点讲咧？话咧， 咁而家得翻，咁如果有个冇执嘅，得翻咩啫？唔敢出街，游戏后咯， 游戏后咯， 游戏后未执噶嘛，到而家都 系宠物大精灵咯， 宠物大精灵 都仲有噶，都好 hit 噶，好贵啊，几十万一张啊，可以炒到 数码暴徒咯， 呢个几好，数码暴徒 唔出得街啊嘛，如果你话唔可以 name 佢嘅牌子名， 继续作咯，系即系有呢啲，即系细个真系会中咯，但系大个嘅时候唔知点解可能系懒啦，定系觉得咩谂得太多啦。所以你睇完呢个朋友 post， 应该去重拾一下参加呢啲嘢嘅几个热情喺度。 系啊，所以就抽咯。但我成日觉得都系嗰句，啲运气唔系喺呢度，唔系喺呢啲地方度用嘅， 留翻喺第时有 cancer 嘅时候用啊嘛。 或者留翻喺买丽港城嘅时候用。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早两日咧睇 YouTube 嘅时候咧，揿下揿到一条 channel， 咁佢咁啱得咁巧咧，就介绍翻我嗰个年代嘅一套卡通片《爆旋陀螺》。嗱，如果你作为90后嘅话咧，唔知你对于呢套卡通片有啲咩记忆啊？如果你记得嘅话咧，那个男主角咧叫木之公孝男啦，咁跟住之后咧，第二男主角咧叫火道海，第三嗰个咧，哎呀死啦，用玄武嗰只叫咩名咧？唔记得咗添。但或者第四咧用白虎嗰个咧就叫金理嘅。咁唔知大家对于呢啲名字有冇记忆啦？咁啊，分别咧就有暴击青龙啦、烈焰朱雀啦。跟住之后呢仲有青翼白虎啦，哎呀玄武我又系唔记得玄武叫咩名，唔知大家对于呢啲四圣兽啊爆旋陀螺嘅名呢仲记得几多啊。咁我记得呢我细个嘅时候系冇钱买一啲正版嘅爆旋陀螺㗎，或者屋企人唔俾钱我啦。咁所以好多时呢都系街边唔知点样30蚊有五隻啊，咁然后一 pat pat 好晒咁样俾你啦。咁到我真係有錢買第一隻嘅正版爆旋陀螺呢，冇記錯就係一位親戚送嘅，咁我就買咗隻青翼白虎啦。咁然後呢後咪越儲越多啦，咁仲有美國隊嘅嗰隻鷹啦，跟住之後呢仲有美國隊嘅蝎子啦，中國隊嘅黑絲聖獸啦，同埋好多好多呢，啊仲有俄羅斯隊嘅，哎呀死啦，俄羅斯隊嗰隻叫咩名呢？飞狼银八啦，我终于记得。咁咧玩爆旋陀螺咧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嘅。细个嘅时候咧，如果你买得起陀螺咧，唔代表你买得起咧买嗰个陀螺盘嘅，因为你会觉得咧买个胶盘咧要百几蚊咧，你会觉得唔抵。咁结果咧就好多时咧有几个处理方法嘅。咁啊，当然啦，当时有啲嘅盗版嘅陀螺盘啦。相比起嘅价钱呢，其实可能得十分一嘅价钱，咁但係当然个质地係冇咁好㗎啦，就可能啲胶呢可能你用两三个月就会烂㗎啦，而且係冇咁实正嘅。咁除此之外呢，细个嘅时候呢都试过用另外一款嘢去代替，就係试过用鞋盒啦。但用鞋盒呢有一个问题嘅。个问题边呢， 就是由于鞋盒呢佢一个平底嚟嘅，佢唔似陀螺盘咁呢係会粒底落去，咁所以呢你就不能令到两隻陀螺呢可以碰撞埋一起呀。好多时呢都好纯粹係两隻陀螺喺地板自己转嚟转去咁嘅感觉啦。咁唔知大家对于陀螺仲记得几多少？我记得呢仲有一啲嘅发射器啦，咁然后有加长版嘅嗰条边啦，同埋呢有旋转版本嘅陀螺盘嘅，即係中间嗰嚿嘢会转嘅。咁嗰嚿嘢好似卖400-500元嘅。对返起细个呢400-500元已经可以买到一部 Game Boy 㗎啦。所以呢爆旋陀螺应该都系计数码暴龙之后呢我自己另外一个最有童年回忆嘅一样嘢嚟㗎。数数埋埋啊！我而家屋企咧，所有爆旋陀螺都唔舍得抌，应该系有50多隻嘅。呢个年代啫，后尾喺我中六、中七嘅时候，大学一年级嘅时候，新嗰啲咩处女座啊、天秤座嗰啲，我都有走去买噶。 终遇到海上巨鲸，仍小小当作汤中细小乌蝇。本色本本身泳，你要撑大眼睛。陀螺如银河碎星，我这潇洒的一击谁能力拼？黄袍和奸党都扫出千千里，有真心的知己齐同路，多么高兴！你送我最响亮笑声。和一身的知己同仇的爱，无人能匹比。到山火海都一语不理。同路多么高兴，你送我最响亮笑声，能和一生的知己同仇的爱，无人能匹比。到山火海都一语不理。 有一说有一说 是不是回返嚟啊啲感觉。 我觉得自己老啦。 是啊。 你想想其实陀螺 keep 住有出啦。但我哋觉得最有感觉系佢最元祖嘅呢首歌，你想想死唔死。 你知唔知第二代系边个唱啦？ 第二代我已经唔记得啦。 第二代呢系方力申唱嘅。 哦系啊。我只知方力申系唱摇摇咋嘛。 唔系唱摇摇嗰个系萧正楠。 唔系方力申啊。是啊，定是萧正楠唱第二集的陀螺啊。 方力申是唱第二代的陀螺。 但是方力申一定是唱摇摇的、哦。 方力申不是唱摇摇。 是啊，舞动超速龙球。 是方力申来的吗？ 就创造分析是啊。 不是，但方力申是唱第二代的爆旋陀螺的。 他有唱。 那首歌叫下一转再见。 是啊。 那这一首郭富城这首叫爆裂旋风。 爆裂旋风啊。 是啊。那跟住之后。 下一转再见，我朋友吃得几好。 但我找回那個玄武那個角色啊，水源麥斯啊， 哦是啊 ，Max 啊，是啊， 系啊，佢金色头发是美日混血儿嚟噶嘛， 美日混血儿，佢阿妈系美国队的教练嚟噶嘛， 青铜玄武啊嗰只， 系、哦、啊，青铜玄武啊。 四隻最不有型的隻其實通常都被忽略，但他防守力超勁、 哦、防守力很勁啊，其實 是啊， 通常通常真的買是買豬仔和白虎最多的， 是的， 以龍哥立刻 send message 來， 是 嗎？是啊，2002年超速龍球就是方力申和2004年的下一轉再見啊，爆旋陀螺 都是方力申、 啊、都是方力申，應該 是那夜龍哥， 那夜龍哥 動畫漫畫 電競 電競 全部都包含 友情、 友情、 热血同埋胜利， 系我哋成长嘅重要元素。 但系 波动拳，不如我哋又开翻个啊？ 系啊，我哋都介绍下，不如又。但系咧，你又仲有五十几只喺屋企，你话冇抌到啊？ 冇抌到，系我嗰个年代嘅五十几只啫。我仲有十几只系而家即系。好似是中六定中七，即系大学一二年级嘅时候走去同啲僆仔玩啊！即系嗰阵时一个廿几岁嘅哥哥同落去同啲五岁嘅细路仔玩爆炸陀螺， 老实讲，我见到几十只都仲喺度，真系唔舍得抌啊！ 搵只翻嚟玩咯。 盘有冇啊？我而家可以买到嘅。 买个盘啫。 仲有个火花环未开过，火花环你有冇玩过？ 我冇玩过火花环。 总之佢粒嗰啲火石， 我知啊， 即系 危险啊嘛，火花环。 系啊，所以一路唔敢开啊。 系啊。 哇！嗰啲咩黑丝暴兽啊，地狱三头犬啊，记唔记得呢啲啊？ 深海霸鲸啊， 系啊， 系啊，深海炎鲸啊，嗰啲啊嘛。 深海炎鲸，哇，好宝、啊！ 但系我早两日睇翻有一集咧，系佢哋赢咗中国赛之后。翻到去咧，佢话陀螺系永远自己嘅最好朋友咧，我只眼又湿咗。 哇！计数码暴龙估唔到爆旋陀螺，你都 啲人有提索斯机械兽嘅， 索斯机械兽冇乜睇嚟感觉， 索斯机械兽冇嘅，爆旋陀螺先系最劲。 系啊，好啦，我哋 我交俾乐哥， 我系乐哥， 我系乐哥， 拜拜， 开咗咪俾你噶。